7号星期五啊，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啊。今日我哋6点将会有全程点歌大行动。今日点歌嘅对象咧，就同我哋琴日讲嘅一个话题。非常之有關，因為即係琴日有呢個新嘅社交平台面世啊嘛， 就 hit 嘛，面世應該再做多一日嘅有機會。最啲琴日就係嗰、那個。啱啱開始爆發點啦，咁所以大家應該都陸陸續續都開始會去體驗啊，甚至已經棄用咗有啲都好似 咁快係，因為呢啲嘢真係好個人嘅，因為即係啱用唔啱用，即 係 鋪到相嗰啲可能就會覺得誒咁誒，做咩要打字啫？ 係啦，咁但係作為一個文字嘅社交平台啦，咁大家都有好多嘅感受啊、體驗啊咁樣嘅，咁亦都見得最多就會好多喺嗰度平時 咩都講一餐， 咩都講一餐啦，咁所以我哋就用呢一個嘅角度咧就。即成為一個點歌對象， 今日咧，我哋點歌呢個對象咧，並不是一個地圖炮嚟嘅，純粹針對某啲人講下笑，講下笑，就係呢個 唔講又自豪啊， 鍵盤戰士啊，嚇，深信嗱，我唔知啊，你自己覺得自己係咪嘅就係呢啲嘢，冇人話逼你係㗎。 你啱啱嗰句，我諗起我以前中學嘅老師啊。佢有一次上中文堂，同一個同學講話，老師唔係針對你啊，老師就係針對你。佢真係兜口兜面同嗰個同學講，你啱啱嗰個都有嗰種感覺。 我意思係在座咁多位都係鍵盤戰士咁樣。 即係其實我哋 define 啦，即係鍵盤戰士，即係嗰啲網上面即係咩都講一餐嗰啲啦。 即係唔一定要係鬧人，唔一定係要詆毀人嗰一種嘅，即係有啲可能真係中意咩都攞嚟講。 因為嗰個分野係在於即係現實世界未必講好多，但係反而喺網上世界會。而呢一個新嘅社交平台，我都發現有啲朋友平日都唔係好講啲乜嘢，唔好表達啲咩嘅。但係唔知點解好似入咗一個小天地咧，好似唔講嘢，好似唔得咁啊！ 可以轉生嗰啲動畫咁樣啊，即係一轉生之後，突然有咗個主角威能咁樣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今日我哋6点就會點歌俾咁多位鍵盤戰士啊！ 冇錯， 你有啲咩想同我哋講啊？揀首歌啊，可以話俾我哋聽啦！ 咁啊，另外咧，今日我想講呢樣嘢咧，都係同呢個新嘅平台係有關嘅， 係 並唔係個人嘅，首先講明嚇，並不是個人經歷， 我實信你噶， 純粹分享朋友嘅一啲小資訊咁樣啦嚇。咁啊，話説，即係我覺得咧，呢啲新平台啊，永遠推出嘅時候，其實應該要加翻個温馨提示嘅，就係話説，因為有一個朋友，琴日佢就開咗呢個新平台嘅 account 啦。 哦，你個朋友男仔定女仔嚟㗎？ 男仔嚟嘅，係、 咩年紀㗎？ 唔好理啦， 戴唔戴眼鏡㗎？ 差唔多年紀啦。 有冇你咁高啊？ 朋友係嘛？ 結咗婚未啊？ 同你差唔多高啦嚇，咁樣。咁啊，跟住然後咧，呢個朋友咧好笑嘅喎，佢啊唔係好識玩呢啲。 有冇你咁好笑 㗎？好煩啊你！讲明系朋友你唔好问啊嘛， 系你个 friend 讲翻你个 friend 啦， 系你窥探我朋友做咩啫？ 我信你，我搵啲嘢玩下啫。 咁啊，总之我朋友开呢一个 account 嘅时候咧，咁佢就唔系好，即系佢不嬲都科技盲嚟嘅，同我有啲似嘅咁。咁啊，去你会发现就系登记嘅时候，你就会话问你噶啦，即系你加唔加你旧底嗰、那个。社交平台 IG 嗰邊啲 friend 做朋友啊，你 follow 唔 follow 佢哋啊咁樣啦咁。咁於是乎咧，佢係一啲唔睇字嘅人嚟嘅，佢淨係覺得咧，我開 account 就好簡單啦，我打呢個帳號密碼，撳到開始咪係咯咁樣。咁於是乎佢就真係撳 skip 曬所有步驟，咁啊入咗去玩啊咁樣。於是乎咧，佢就完全唔知道原來佢follow 嘅人入邊咧，就係佢會 follow 曬。佢喺另一邊社交平台都已經存在嘅一啲朋友仔， 係啊。 咁而嗰個佢嘅前提係咁樣嘅，佢嘅前提係其實佢另外嗰邊嘅社交平台冇乜經營嘅，咁佢都唔係好知道自己 follow 咗啲咩人，或者有啲咩人 follow 咗佢啦。直至到佢喺呢個新平台嗰度彈咗第一個通知出嚟，就係佢個 ex follow 咗佢，同埋接受咗佢嘅 follow， 跟住佢先醒覺原來。我一路喺舊嗰個平台，唔係我，係佢一路喺呢、這個，佢一路喺呢個舊嘅平台都冇 unfollow 佢個 ex， 亦都唔知道原来佢嘅 ex 系一路 follow 紧佢嘅，系、 哦、 啦。咁所以咧，我就同佢倾完个偈之后咧、哎，我就话。啊，其實你覺唔覺得呢啲新平台呢，即係每次都應該出一個 disclaimer， 就係小心去 follow 一啲你設定入面嘅，即係小心篩選啊，即係睇清楚個 list 你先應該撳，即係唔好 follow 咗一啲唔應該 follow 嘅人。 我覺得 disclaimer 唔係個社交平台出，係是应该你身边朋友可以提醒你咯，即系如果你进入咗拍拖或者结婚嘅阶段，麻烦你就处理一下。 系都话唔系我咯， 我知道啊，即系唔系话紧你啊咁惊嘅咩？ 唔系，即系咁讲啫，我惊你话我嘛。 唔系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你自己有个自觉，唔关嗰个平台事啊。其实系喺你如果你要，譬如你拍拖啦，咁诶有嗰啲 ex 啊，或者之前嗰啲唔系真系嗰啲不认真关系嗰啲咩都好啦，唔知道你哋啦。 我冇噶， 我知道你 沒有，我个人好专一噶， 梗系啦， 系啊。 我想播专业担当俾你听添，播两 我老婆就系我第一个嘅 我初恋情人就我老婆啦， 初恋情人就我老婆啦。 同埋因为呢系点样讲呢，呢、這、一个新平台呢，佢有一个小资讯补充俾大家。因为如果你喺本身 IG 玩緊，你转咗过嚟呢边呢，你想 follow 返你原本有嘅嗰啲朋友呢，其实佢哋唔会即刻 accept 到，或者唔会自动叫做我 follow 完就好似冇事发生咁。因为如果佢哋未转过嚟新平台未装嘅话，未登入呢，其实系会处于一个叫 pending 嘅状态。就係、是、once 佢哋哦都装咗呢个 app 啦，佢哋开始玩啦。 咗呢个功能啦。 咁呢佢哋真系上咗线啦，咁你先至会嗰个 pending 就会变咗你系 follow 咗对方。咁所以呢，其实呢一两日呢，如果你係玩緊嘅話，你會 feel 到自己咧嗰個人生好美好，好似得到好多人關注。因為陸陸續續啲人進入嘅時候咧，就會係咁好多人嚟follow 你啦。係啊，即係好似一啲你 follow 咗可能好耐嘅朋友重新再 follow 你啦。所以我已經熄咗個 notification 啦，因為真係好煩。 我深信我個朋友都係咧有呢個恐慌嘅，所以佢後屘都熄咗 notification， 因為佢好驚咧再睇到一啲唔小心 follow 咗啲佢唔應該 follow 嘅人，咁佢索性當睇唔到就算。 咁你有冇提你呢个朋友，不如趁呢个机会重新审视一次自己嗰啲 list 究竟係 follow 咗啲咩人呢？ 佢都应该自己有呢个打算嘅。咁但係碍于时间关系，比较多嘅人要慢慢睇嘅时候，咁可能佢就即係当冇事咁摆喺度先囉，係咪大家摆喺度就冇嘢㗎，唔倾偈又冇事㗎啦，唔好回复，唔好去 like 人咁样囉。 因为其实原本即係 IGN，我成日都好想做一样嘢咧，其实系叫清，送个清算添，清洗一下啲 followers， 即系你 follow 咗啲咩嘅 page 嘅，因为坦白讲有一啲咧，你知道系工作嘅关系，大家 follow 咗对方啦，咁有一啲譬如artist 或者音乐人嗰啲，你 follow 佢，除咗系即系本身都识系朋友之外，其实你都知道佢嘅近况，发生紧啲咩事。咁有一啲關於音樂就是、可能出新歌嗰啲，有時佢已經哦有一日影咗個 sorry， 佢去咗 studio， 咁你大概知佢應該係錄緊新歌啦。咁呢一啲亦都係一半係關工作事，一半亦都係即係嗰個交際上面，你會 follow 咗呢一堆啦。 冇錯。 咁但係其實咧，有一啲咧係你自己好有興趣想睇嘅， 真係興趣啦嗰啲就。 即係例如我最有興趣睇嗰啲啊， 嗰啲咩激嬲女朋友嗰啲啊， 唔係。我嗰啲係EDM 嗰啲、 哦， 我以為你會入會一下係嗰啲 身材好好 香港美女，香港美女 咩Daily 嗰啲， 嗰啲嗰啲字喺放大鏡嗰度自動會彈出嚟。 哦 ，OK， 係啦，唔使特登 follow 啊， 唔使㗎啦。我成日都同啲 friend 講，如果你係好中意某一啲Instagram 裏邊嘅，我唔知 QL 啊或者咩都好啦，其實你咁中意佢，你應該尊重佢，你應該記咗佢個名字。然后你唔应该 follow 佢， 系 你要睇嘅时候 就打翻个名出嚟吓， 你何必要俾地雷自己踩？ 但系波成，你以后要小心咯，新咗啲平台，你唔好乱咁周围去撩人同人倾偈。 我冇啊， 因为会睇，大家都会睇到你同边啲人倾偈。 我直接开始 unfollow 嘅工作啦，真系，即系喺新平台嗰度做呢件事啊。因为新嘅平台对于我嚟讲系一个讲废话嘅地方啦，虽然今日太忙冇讲废话啦，但系因为。好似每一個社交平台有佢嘅生態啊嘛，即係有啲人都會講話，我喺呢個社交平台第一件事要諗嘅就係我個我要以一個咩 personality 喺呢度出現， 係一個咩性格啊嘛。 因為一啲識玩社交平台嘅 page， 你會發覺到佢有一個 character 噶嘛。 即係你某啲品牌嘅小編其實玩得好叻㗎。係 係係，的而且確 係乜乜家私嗰啲，你知嗰啲係好勁 㗎。 咁佢係有一個角色設定喺裏面，令到你睇啲文字都好有一個，你好似一個真人， 好似一個朋友咁咯。 係啊，咁所以你去到啲新嘅平台，就係有一啲人嘅諗法、就是，就係我究竟喺呢度應該要做一個點樣嘅自己咧？咁樣咁呢個係有趣嘅，因為譬如你每一個平台佢會演變㗎嘛，即係你 Facebook 以前係由自己嘅生活開始去 share， 跟住慢慢咧就變咗唔知又睇新聞啊，變咗嗰種，已經變咗嗰個性質啊嘛，用嘅方法。 或者睇嗰啲食玩飛咁嗰啲嘢。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有啲興趣 group 咁樣嗰啲咩關注組啊，咁你就會裝入去睇啦。 米線關注組。 燒賣啊嗰啲咁。 燒賣關注組。 咁呢一個係佢獨有嘅一個 community 喺嗰邊。咁跟住當你 shift 咗去 Instagram 嘅時候，當咗其實佢都係純係相嘅啫。跟住慢慢大家多咗好多玩法，亦都變咗又係一啲叫做 promote 自己嘅平台啦，同埋多咗啲功能之後，初頭啲人都話有 story 又 feed， 究竟應該點樣去分佈咧？點樣分嘢咧？邊啲 post 邊度咧？咁後屘大家就好似慢慢有個共識、就是，就係一啲好生活嗰啲咪 story 算咯。但係 feed 嘅話咧，就係 post 翻一啲可能工作上靚相嗰啲咁樣， 正經嘢嚟。 你一望上去你就 其實大件事， 好似睇一個 portfolio 咁樣樣咯。 係 啦，咁樣 的而且確。 咁但係嗰個生活化嘅嗰個感覺，其實慢慢亦都會冇咗啊，即係個商業嘅成分重咗啦嘛。 係冇。 咁所以當你有個新嘅平台嘅時候，就會覺得有個清泉 可以做翻自己啦。係 啦。 但係嗰個壓力隨之而嚟就係好得意嘅，就係咧，即係你最初點解會咁做自己，就係、覺得嗰度人少少冇乜所謂，可以放飛自我嘛。跟住隨住你會發現身邊好多朋友又已經用緊啦，跟住有好多啲相對冇咁熟嘅朋友又已經開始 follow 緊你嘅時候啦，你就會開始慢慢將呢一面又收翻入去啦，咁樣咯。 係啊，跟住同埋而家嗰度就新嘅地方，大家咪咁玩咯。同埋佢未開始有廣告嗰啲，版面乾淨咁咪好啲咯。之後慢慢你唔知道幾時又會一個循環嚟㗎啦嘛。係啊，咁所以我都開始喺新嘅平台，我都嗰度係比較唔係咁工作啦，同埋我都開始會。喺新嘅平台 unfollow 一啲本即系冇 唔系咁熟嗰啲， 系啦，或者 兴趣嗰啲， 系啦，冇乜太多工作关系牵涉到嘅人咧，系啦，我真系唔系想睇你有啲咩讲，或者咁样见你，其实你都冇乜 post 讲一两句嗰啲咧，咁就唔紧要啦。 咁你唔好再 follow 我啦， 系咩？因为你都唔会讲一两句。 因为我惊你 follow 咗我，你间唔中见到啲美女图就会踢我啊！ 唔会， 唔好再踢 我， 我 唔会私底下 send 俾你咯。不过你嗰个 friend 嘅 case 系。唔难处理嘅， 我闹咗佢噶啦， 系 啊，希望佢唔好再犯咯。 咁你送呢首歌俾你个 friend 听，究竟会唔会啊？有时弹翻呢一啲 notification 出嚟之后，偶尔啊吓，谂翻你嘅前度咧。 好友都不想谈到关于你的心事，讲了一千遍。信也都说不上狗血新故事，心思应该要尽快翻译。然而，偶尔也在细细思看过去照片，偶尔也要痛快喝醉再干眼前，偶尔记挂你每晚平淡的字典。又有时，偶尔我会一个派对放纵作死，偶尔却会厌恶这种游戏。错只是我一早猜到这发展，我先有心约束见面，刻意的体贴善意谎言啊，明明有意说说笑笑我当客气上演，有意约约吃喝当作老友发展，有意有个你有意的表演，但我仍偶尔细算过去，眼里说错句子，偶尔习惯你脱轨情意，偶尔也愧疚，也成偶尔。每一晚偷偷手机对话，我呆望白色天花，听你讲串无聊嘅废话，到而家都唔知你到底系真系假。其实只是一场望着主角的笑话，一点点处理你过去记忆，再偷偷地记下你岁月讯息。 I don't hate you, it's not that I miss you， 只是

港电台多年来制作多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曲，今次带大家回到1988年的暑假。 看清楚你要为谁忙， 由 Raiders 主唱的第一届太阳计划同名主题曲，鼓励青年人勇敢追梦，不知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逢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冷到9:08，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怀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等等，我出埋个铺先。 点啊，哥仔，玩上瘾啊你？悭翻啲啦。 我午后听海浪，荧幕前合唱时代歌，举重后肚饿，临睡前就抱菠萝，挑选了每段配乐，通通以滤镜逐格自拍的我，怕爱火。去后眉目会淡忘，想拍下 每处烟花最美的 沿途写照， 收到今年 一刻呼叫，灿烂多千百度，世界最发烧，继续信人没过中有心跳，全部歌词各自记录。 像凝住我如滑波，于内震荡，然后传入记忆囊，惊险与快乐每幕，终点也想在大脑直接收藏，放个空，播放着回味都不错，看着 最大 的 一片 动态分秒。小技术看似极渺小，犀利了，还是会加快心跳，全部歌词各自记录。 想象中摆在远道 首歌嘅时间咯，你应该 upload 好啦，系嘛？带嚟有欧智能 Paula 常在中。我明嘅嗰个感觉就系上到网，成个世界都好似好五光十色咁啊嘛，好有存在感啊嘛。 把烦恼中断、I can feel my heart's on fire 放过 Keeping me alive 走出来、想被窒息重新整理脑中的凌乱我的眼底直达心底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夜路总是高温、即将穿过云层、发生那些疑问开始慢，曾经现在不算来的晚，再高的烦躁瞬间被冷却。Oh my, oh my, keeping me alive, keeping me alive, keeping me alive, keeping me alive, keeping me alive, keeping me alive, keeping me alive.Keeping me alive. That's right. Real. Oh, oh, oh, oh. 就体会一切灵魂开始吗来的晚，再高的烦躁瞬间被冷却。 明嘅，翻工时候啊嘛 ，keep 住个人有精神，就要 keep 住个脑不停咁样接收一啲新嘅资讯。有周汤豪 Nick the Real Cloud Nine， 但到底你好想带一个点样嘅形象俾大家呢？ 与我隔开，无甜味，枕上那位伤寒，不够那位空爱，若渴望埋藏追。 而佢就话俾你听咧，佢好想大家认识到佢真诚嗰一面。有 Gigi 叶明熙 ，Little Magic。的而且确咧，将自己比较好嘅一面摆上网，大家系会愿意同你沟通啲嘅。 在旁边满足 I'm your lover boy， 调味淡淡的美味，平淡活出是种福气，多想这故事发展出浪漫惊喜，来日晚晚的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Cause I will be your在怀内，共你相拥再看海。Yeah， Last time I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ell you babe。 佢都好忙啊！自从佢转咗呢个职业嘅轨道之后，见到佢琴日已经好忙碌咁样喺网上边同一啲嘅粉丝、同一啲嘅乐迷互动。力尊转日担当，不过玩还玩，都要留少时间俾自己沉淀一下。 多景点，用最入戏的脸，最入戏感言。或过活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亦懂判断，烦恼就像裸导演，台前就要高格调，台后要低调，场外庆功宴，对白得体重要，回情面对家女士，都交气不少。准确讲究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公司状与脑壳。 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意也关闭掉，少几秒困扰，处世得多么熟练，亦要照顾你需要。Now is the time， 时候到解开戏服，翻开心底话。Now is our time。 经常会花好多时间喺自己喺人前嘅一啲生活、一啲嘅形象嘅经营当中，你每日又会花几多时间去自己嘅同自己嘅内在去沟通、去倾偈、去了解自己需要啲乜咧？定还是只系去迎合其他人？ 粗豪响到天咁高傲，只会感觉好燥，响到掌上不露，响暗可分析黑急数，我有我嘅进度，磨到进步再做雕塑宣布出炉，沉默静候过劣位置，正发后字母怪动作就抱紧中指， yeah, yeah, yeah, 了暗智慧影眼位置，有的放肆终会吸全人类注视， You got me like又新一张好运戚风霜，搞到周身伤，伤得太过张扬。讲下讲下讲下讲下讲下走晒样，运下方向转个转向，搞好先至出场。走乜进门嚟，西装里有罪，到尾你发现我是谁？武士一拉正待万箭，就是伏线，愿你正照望我松手指。Yeah yeah yeah， 全探到最佳那位置，最终你都给我一个手握一指。Sliding through, I bet you'll crash out. Talk all you want, gotta size me up. Tell all you want, but I better get out. Ain't gonna hurt a little bit, shut your mouth, pull some up. Let you look at me, I'm back out. 失生不息，慢慢爆发，始终透视。直正直服地，你会看出意义。也不嚣张，不喧哗，不需天花去治。 一年听咗两首作品，包括有 Phil 林奕康台前幕后，仲有佢哋系 Mira 最新拍台作品 She。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 聽聽幾多青春過，始終仍未碎的純粹。如呼吸聲孤單的感性，來一首歌會有呼應。從相機扭開一刻，已抱緊誰未慣於城裏奔波。慣了一拍半首歌，累了走進電波中，就有歌注入這軀殼。沿路有聲音為我點播下首歌，鬧市跟發夢穿梭，當做心配樂，隨時亦聽著歌，隨時代聽著歌，靈魂在揾人要你要我騷動，無論遠近接上一重大氣電波，隨時代曲首播，靈魂極放任有你無理擺動，誰話要我對耳朵服從，由得收音機騷動音樂，由得咪高分騷動音樂，由得廣東歌騷動音樂，哦哦哦哦，直接感覺。 斌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全城点歌大行动嘅。 今日点歌嘅对象就系你哋啊，你哋呢一班咁样嘅， 好需要你哋嘅 键盘战士。 系啊，因为你哋讲嘅嘢都好紧要啊。 系。 咁但系咧，由于呢个唔知道网络上有咩问题，所以咧就出唔到个 post 嘅，咁所以系啊。大家就係啦，即係如果你有咩你想講，你就話俾我哋聽，想點啲乜嘢啊咁樣啦，係啦。咁啊，至於呢、這個鍵盤戰士，我哋各自都已經準備好啦，係啦。你驚唔驚得罪人啊？ 我自己已經係啦， 係咪你已經自己係啦？ 我發現我自己潛在入邊，內心深處都已經係一個 係咪？你係 鍵盤戰士， 我話聽下你寫咗啲咩俾鍵盤戰士啊？ 親愛嘅鍵盤戰士。你好啊，开心啦，你哋又有新嘢玩啦，肯定琴晚玩到夜一夜又唔肯瞓，今朝瞓醒又即刻打开个新 app 睇下有咩更新啦，系嘛？我发现平时越少讲嘢嘅人咧，去到网上世界总系会特别多嘢分享噶，唔系坏事嚟噶，最起码大家都揾到一个舒服嘅方法，同埋一个舒服嘅抒发渠道啊嘛。起身发咗个梦又讲一餐，晏昼食咩又讲一餐，人生就好似冇咁寂寞，冇咁孤独咁咯。我见到有啲朋友好有趣噶，平时睇落咧好正局，甚至乎见面嘅时候都系点头之交，喺网上面突然又可以一见如故噶噃。明明平时唔会食饭噶嘛，新 app 一出街又会即刻 follow 噶。所以呢，我觉得而家嘅人生有趣在于每个人都好似同时经历緊两个人生咁。现实有一个社交圈子，网上又有另一个。嗱，不过讲还讲啊，键盘战士冇话一定要闹人㗎。计我话要决一胜负嘅话，倒不如喺网上边搞个废文大赛，睇下边个最多人回复嘅嗰个咪赢囉。啊，仲有啊，永远记得键盘战士的第一戒条 ，What happens on internet, stay on internet 啊嘛，网上发生的嘢千祈唔好带去现实，正所谓面斥就不雅啦。所以最后我要送一首 Phoebus 吴启扬的 Bad 俾你哋，希望你哋在网上边都可以做到自己心目中的 idol 啦，不论你是线上战神定是线下废人。其实又使乜咁抑压自己？不停喺网上自言自语嘅奔神上， 细个一刻我已经有个 title， 嘢都未识讲，知道叫做 idol。Why so serious? Like to be mysterious? 从不怪不保 ，No, I don't think so。以多长少年之春是偶像，神情外滞，但要个支撑。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色。你出街兜一圈，你上网转两转 ，YouTube KOL 也是偶像。跑步结束一吹，冻奶到绝两转，随便地会像点点击爆炸。演出越坏越异想。这是论颂 Baby we are bad bad boy 回现在世界送上一点坏听着用 rap 又惊讶大卖大电表收埋 bad bad boy 后现在思想不应那么怪莫非有洁癖根本没有爆做乜要收拾 bad boy here we go出呢个制度先系第一，啲人话你错，因为佢哋仲未得。Yo what's up？ 秒次你就危急，要多几个心心加埋。以多长少年之初是偶像，神情外滞，但要个支撑。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色。你周边影一张，你对镜照两照，高逼数低逼数也是偶像。翻屋企打得卡，原来有过个字，随便地活着，便点击爆炸。这是论颂 Baby we are bad bad bad boy 回现在世界送上一点坏听着叫 rap 又惊艾大卫大电必会收埋 bad bad boy 后现在思想不应那么怪莫非有洁癖根本没有爆做乜要收拾风华乱世 唔知點解咧，尤其喺呢個嘅社交平台新開嘅第一日咧，每個人喺網上邊都特別有呢一股嘅 vibe 喺度，有呢一股嘅感覺喺度啊！帶嚟有 Vibus 吳啟陽啊嚇，呢首嘅 Bad 啊， 好啦，跟住啊到我啦，我係另一個感受啊！ 親愛嘅鍵盤戰士，你好啊！你哋仲收唔收人啊？我有啲想加入啊，因为我发现自己呢一两日原来都几鍾意废噏噶。嗱，平时讲啲嘢呢始终都要有返啲营养，好似冇乜渠道可以讲下啲废话咁。以前都係有班 friend 得闲约出嚟全晚斋讲无聊嘢咁笑一晚㗎啦。嗰陣时呢傾完之后已经好似插咗电咁㗎啦。但呢班朋友结婚嘅结婚，移民嘅移民，冇咗呢啲废噏局，硬系觉得好似个人生咧冇紧一啲嘢咁。初头啊，我仲以为自己因为大个咗冇咗呢个嗜好添，点知又唔系、啊。我仲发现咧，做键盘战士仲有道好啊，就系有时间俾你谂清楚先至复，谂清楚先至写。嗱，你真人见面嗰下反应唔切，谂唔到咁啊冇噶啦。但是在网上面你可以想想怎样修饰那句句子啦，想想写些什么去整蛊一些 friend 啦，是挺好玩的。还有其实不一定是社交平台的，就算平日 send message 都是。不过做嘢的时候有时惯了手势呢，通常谈完一轮去到最尾都习惯播一个 friend 在最后，那就显得有礼貌嘛。 但我试过同啲好熟嘅朋友 message， 都唔觉意用咗呢一个咁恭敬嘅字咧，反而俾个 friend 笑翻我转头，话我做咩无端端咁见外。嗱，我就唔系话咧有礼貌唔好嘅，即系人同人相处有时候就系咁微妙噶啦，少少用字唔同，已经反映咗嗰段关系嘅熟络程度。不过讲下讲下，我都系觉得谂同人 message 啊，谂出 post 呢啲咧，好鬼烦嘅。唉，都系算啦。我谂依期应该大把人加入键盘战士你嘅行列噶啦。我都系坐埋一边食花生算啦。其实中意面对面倾偈多过 send message 嘅波成上。 听过 Wiz 嘅至关重要事情， 咁啊喺听大家嘅点唱之前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即系呢个新平台启用之后，琴日自己反思翻最废嘅一个 post， 我觉得几回应到有一个听众点嘅歌，佢话想点超人特加主题曲嘅，跟住佢 post 咗里面嘅歌词，奴隶收奴隶收，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吸批斗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啦。咁我系觉得佢应该系想讲吸批斗三个字嘅，即系呢个 网络批斗文化 系啦。 啦，所以其实我都想批斗翻自己啦，就系、是、我睇翻自己寻日出其中一个咧、就是，就系内文如下嘅，就话科技祖先提下你，依度打井好未有用噶，就好似 I G 写条 link 系揿唔到一样咁。呢、這个我打嘅系啦，因为纯粹我系觉得见到好多大家会打井好，即系 hashtag 咁啦。咁但系咧，其实系佢而家个功能未做到噶嘛。 系。 咁又見到啲人打咧，就會有一種唔知道你當嗰啲潔癖嗰啲就係、是、唔、好啦。 我知道，即係好似硬係好唔安樂咁樣，見到佢就好舒服啦。 係啊，譬如要識唔同噶嘛，係啦。咁跟住當然有啲人就話係超前提早部署定啦。到有一日呢個功能生效嘅時候咧，就可以全部嘢一次過有曬啦。 其實我覺得係純粹懶嘅，即係咧喺隔離嗰個平台嗰度 post 完，咁就唔好嘥，就諗住 copy and paste 擺埋過嚟呢邊平台嘅啫。 係嘛？ 我覺得係、 都有機會㗎。 好懶啊啲人而家。 所以我最後就話。警察究竟是有 hashtag 功能先，定系啲人弃用呢个平台先？睇边个快啲先。 我应该好快会投降啊！对于呢，你知道呢科技猛啊，系咪？ 三分钟热度， 三分钟热度 系咁啦。咁啊，另外亦都有听众点其他歌嘅。咁、另外有一位其中讲到咧，就话谂起咗周柏豪嘅呢一首歌。我谂佢拣呢首歌嘅意思就系将我哋今日点歌对象键盘战士踏入咗喺呢首歌歌词里边嗰个主人翁，拣嚟有啊，周柏豪嘅旧作叫做《黑盖王子》。 披搭着护卫破上故意，执拾着弃置胶带前失理智。悔恨难爱诱惑大点失意，生活在下层谈何容易，坑盘馒头被浸湿都不介意，耐性进食得放肆，冲荡放寒半辈子，及笑太过痴，突然被世界注视千万次，流言像讽刺，意趣具创意，人气飙升不止，他身处赤贫有谁会在意，他身世永被当回事玩意，他心里变异还是理智，为何全没斗志便餐桌间的事，他一切照旧每日继续试，找生计过活却未太如意，身边每一个都介意这个黑男儿，逃最低工资都不得意，洗刷都可以，可是现实那穷人歧视，争俗上又没契机，灰心丧志，受压过度失理智，冲荡奉寒半辈子，及笑太过痴，突然被世界注视千万次，流言随讽刺，意着具创意，连远方向真也知，他身处赤贫有谁会在意，他身世永被当玩笑玩意，他心理变异还是理智，为何全没斗志便餐桌间的事，他一切照旧每日继续试，找生计过活却未太如意，身边每一个都介意这个黑男儿，同最低工资都不得意，世太诡异，虽间纵肯去试，即使满腔战意，永不躲难杀干过日子，因果已自流到知，别贫穷没有法子，他多悲惨那有谁会在意，他身世秘密当玩笑玩意，他心里变异还是理智，为何随地上志要窥探得个知，他穿梭乡镇每日拼命试，找生计过活却遇上敌意，身边每位眼光怀疑，憎厌这男儿。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听众点歌嘅周柏豪《黑盖王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相信之后地区治理方面可以大大提高，强调只是不容许一种人参与地区治理，其他人士只要有心，政府都欢迎参选。对于有平台被指涉及协助八名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通缉的在海外人士，李家超说市民应该视他们为过街老鼠，避之则吉。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前日和昨日先后拘捕五名男子，指他们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同埋串谋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前日拘捕的四人已经获准保释，分别需要在八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至于昨日被捕的24岁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早前说，前日被捕的四人涉嫌透过营运公司、社交平台和手机应用程式从中收取资金，支援转逃海外人士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被捕人士亦涉嫌透过相关社交平台持续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信息。至于昨日被捕的一人涉嫌与前日四名被捕人士有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为配合航运行业数字化趋势，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智慧港口建设，通过建立一个数字化港口社区系统，促进码头营运商和其他持份者之间的信息和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港口效率。今年内会就高端航运服务业的发展提出行动纲领，进一步巩固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陈浩波在上海一个有关亚洲物流航运的论坛上致辞时又说，20年来香港和上海一起携手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的双赢发展，两地在航运方面的多层次全方位合作，不但有利两地自身的发展，在国家发展海洋经济的大战略中亦具重要意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同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亦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快线有架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比较车多。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都系已经清咗场。而较早前近住凤舞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西行嘅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月道。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在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一段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 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国剧八三零，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 村长啊，现在生意难做，我们起这个堆场都是很有诚意的。你这块滩涂不可以种嘢，又不做得其他嘢，不如租给我啦。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咧，今日同大家嚟一个年终嘅结算，就系睇下喺呢个1001 Tracklist 呢一个网站上面，上半年最多人睇嘅系咩咧？当中就我睇咗头20位嘅 Tracklist， 即系代表住一啲唔同嘅 DJ set 啦。当中就精选咗部分单位嘅歌曲嚟做今日嘅 mix 嘅。带来的呢是 Anima 的作品，叫做 Welcome to the Opera。 Anima 其实是 Tale of Us 这个二人组合的其中一位成员之一的一个 side project 的名字的。在这个上半年的即观看次数里面，根据这个网站是排第14，有17000看过。近年佢哋嘅 live show 咧都係一個幾值得睇，因為結合咗音樂啦，同埋 visual 上面都真係幾歎為觀止嘅一個 DJ 演出嚟。 呢位朋友咧，榜上有名咧，都唔出奇。佢 Armin Van Buuren 有佢新歌叫 Motive。喺头二十位当中咧，都有几次佢嘅演出咧，都几多人睇嘅。剛才講到 Armin Van 有幾次的演出都幾多人睇嘅一啲齊嘅 tracklist 啦，而最高嗰一次就係喺邁阿密嘅 Ultra Music Festival 嗰一次。 Inside my head, as if you're still right next to me. Remember every word you said, some kind of heartbreak melody. This life ain't golden without you. You're too far gone, I can't hear you. Move in slow motion, my tears are falling for you. 听呢一首嚟自 Lasso 嘅 Without You 啊，佢嘅 tracks 喺呢个平台上面咧都被查阅啦，嘅次数咧都系排到第五之高啊。 Time to smoke and some thinking about it. Suddenly time to smoke, and some of us had to let go. 喺呢个名单上面，即系上半年最多人睇嘅一啲 track list 咧，大部分咧嚟自 Ultra Miami 呢一个音乐节里边嘅一啲 DJ set 嚟嘅。呢位朋友叫做 Griffin， 有佢同 One Republic 嘅旧作。推出咗专辑之后啦，佢嘅一举一动亦都非常之受人注目啊！而今日佢就经常性同 Free Again 啦，同埋 Forte 咧三个人咧作为单位咧，周围去做一啲唔同嘅演出。之前有人系话计呢个 Swedish House Mafia 之后，你哋三个可唔可以都做一个组合咧？所以呢度就拣嚟咗 Squeaks 同埋 Forte 合作嘅作品，叫做 Butterflies。佢三個今年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玩啦，例如有試過喺紐約啊 Times Square 嗰度啦，亦都試過喺呢個麥迪遜廣場啦。而最多人齊嘅 tracklist 就係喺 Coachella 嘅 stage 嗰度。當時佢哋嘅進場方式都好有趣，慢慢三個好似朋友咁樣一步一步步入現場去個 DJ booth 嗰度。佢喺 Ultra Miami 嘅 set 亦都系多人去查阅嘅 track list 嚟嘅，之前都有出现过骚动音乐，佢系传奇嘅 DJ Tiesto。 早段时间推出咗佢嘅专辑 Drive 之后，亦都有新歌。就听紧呢首叫做 Drifting 啦，亦都系围绕住车呢一个嘅主题。接下来呢一位啦，就是有人称之为大魔王啊，亦都是受 Tiesto 提携的一位荷兰 DJ Hardwell。 You know what Pac-Man stands for? Program and control. He's program and control man. The whole thing is a metaphor. All he can do is consume. He's pursued by demons that are probably just in his own head.And even if he does manage to escape by slipping out one side of the maze, what happens? He comes right back in the other side. People think it's a happy game. Well, it's not a happy game. But luckily, Pac-Man didn't affect us as kids. Otherwise, we'd be running around in dark rooms, munching pills, and listening to repetitive electronic music. Hardwell 佢休息完復出之後咧，音樂風格亦都轉向咗呢一種帶有 techno 感覺一啲 main stage techno 咧，又唔會叫做。而佢 Ultra Miami 嘅呢一個 set 咧，亦都係被查閲嘅 track 啲次數咧排第二高嘅。而聽緊呢一首咧，就係由佢之前 album 嘅作品叫做 Pac-Man， 亦即係食鬼咁解。然后跟住落嚟播嘅呢一首歌，可能听呢个琴你都会认得佢。佢嘅 Trace 被观看嘅次数喺上半年系最高，系 Martin Garrix 喺 Ultra Miami 嘅 Checklist。 呢首作品 Martin Garrix 同埋 Set 合作嘅叫 Follow 啊，亦都有喺佢 Outro Miami 嘅 Set 嗰度咧。Martin Garrix 就邀请咗 Set 上台同佢一齐去 experience 呢一首歌播嘅时候，现场嘅反应究竟系点样啊？Oliver Heldon 同埋 Charmy 合作嘅作品叫做 Low 啊，呢两位都系 Future House 嘅代表咧，佢哋喺 Ultra Miami 嘅呢一个 track list 都系喺头二十位当中。甚至乎我见到咧有一个 comment 系话 Oliver Heldon 好似无论同边一个人玩 back to back 都好啦，佢都好似能够融入去嗰种嘅音乐风格嗰度。之后听我有 Oliver Heldon 同埋 Charmy 合作嘅作品，歌名叫做 Low。大家有兴趣睇下啲 track list， 可以睇下啲 DJ 玩啲咩歌，都上去呢个平台可以望下嘅。下个礼拜再见。